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谭维维所演唱的《失眠书》。这首歌是继他昨天牙献给布宜诺斯艾利斯大获好评之后发行的最新一批《春生》里的第二首歌曲。这首歌曲在当初特意选择是零点上线，在宣传资料里就有这样的文字介绍说，旨在对话沉寂都市的未眠人，希望在失眠的时间给每一个没有睡觉的人一种陪伴，就像是歌里所唱的一样，失眠是一页翻不过去的书，一夜里里雪花中的不归路，一夜半梦半醒，寒冷彻骨。我想可能有经历失眠的朋友都会知道失眠的滋味不好受，而用一曲《失眠书》陪伴那些失眠的人，希望能够伴你安然入梦。歌词很美，旋律也相当棒，而且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会发现谭维维也是越来越有那种大家风范。可是回头去说到失眠这种症状，好像真的没有这首歌里唱的那么轻松。这种症状我觉得可以找一首老歌，草蜢的一个音乐小片段《失眠歌》来形容，或许你可以在歌里面找到你失眠时候的那种共鸣，你会觉得啊、哦，纠结疼痛难忍。来听《失眠歌》。 喝了什么东西？含有咖啡因。只要一闭上眼睛，耳朵就特别灵，全世界的声音一起向我靠近，我再这样躺下去一定会变成神经病。 这是草蜢在1989年12月所发行的专辑《爱不怕》里面的失眠歌。前面我介绍它只是一个音乐片段，原因是它用很写实的手法记录了失眠的那种症状，而且它的长度只有1分钟，所以我觉得它只是一个音乐片段，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音乐剧的一小段。它记录的是失眠的疼痛、纠结、难受，有一种在半夜里仍然睁着眼睛望天花板的那种痛不欲生的感觉。我个人觉得和现在的音乐人比起来，那个时候的音乐作品好像更为写实一点，更能够击中你内心疼痛的某一点。而现实生活当中的你我，失眠到底是因为什么呢？白天的一杯咖啡，还是你在睡前看了太过刺激的书、电影、电视剧，或者说工作上的一些不爽的事情？另外最让人头疼也最难过的一关，情关，到底是什么呢？啊，我觉得失眠偶尔一两次无所谓，但是千万不要成为惯性。所以不管是你遭遇怎样的事情，千万千万学着自己调整。 灯都熄了，光阴暗了，觉得空气有一点冷，也许只是风还在吹。窗外很吵，黑夜很长，找个地方就一个人，看着时间都落成灰。无尽的夜没有改变，还有多久才能疲倦？明明知道无药可救，最后只能喝一点，就想让自己好过一点。旧的心间再读一遍，却不知道会有多少依旧还是疼的感觉。断了的线没有改变，这样的夜我无法入睡。困在夜的中央，但结果都一样，学不会怎么遗忘。尽管黑夜漫长， 也只能在等着天亮。成灰，无尽的夜没有改变，还有多久才能疲倦？明明知道无药可救，最后只能喝一点酒，想让自己好过一点。旧的心间再读一遍，却不知道会有多少依旧还是疼的感觉。断了的线没有改变，这样的夜我无法入睡，可结果都困在夜的中央，但结果都一样，学不会怎么遗忘。尽管黑夜漫长，我只能等着天亮，可结果都一样。好困在夜的中央，但结果都一样，学不会怎么遗忘。尽管黑夜漫长，我也只能在等着。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失眠，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歌曲，金志文《失眠》。 关上了窗。 是忧伤，如果你在我身旁，我会抱你或是期望你闪着泪光，求我原谅，还要在这样的晚上。 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在想一个问题，好像最近一段时间有关于失眠这个话题的讨论在我身边是越来越多了。2017年金志文推出了这首失眠很火，另外谭文维在2017年有首歌大获好评，叫做失眠书，都是相当精彩的歌，非常不错。我个人甚至觉得过了5年10年，这两首歌可能都会被评为华语经典音乐作品。但是在这样的标题背后，失眠书、失眠夜，你有没有仔细的去想一想他们的共性？好像如果你有想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年月失眠好像越来越容易，而且失眠的人好像也越来越多。这到底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压力过大，还是我们要的太多呢？都市生活压力大，节奏太快，所以我们要学会自我调整，我们要在适当的时候放慢脚步，放轻松。另外网评也提醒各位，千万不要把那些事情都带到床上，以免睡不着。想在这时间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城市的夜容易失眠。 又是一个无眠长夜，想起你，想起从前。如果当年换作今天，我们可会做得好一点？ 时的夜容易失眠，这应该算是90年代辛晓琪专辑里面避免的不会引起太多人关注的音乐作品。如果今天没有失眠这样的话题作为音乐背景的话，或许你也会觉得可以被遗忘的音乐作品。但是因为有了失眠这样的话题我们在讨论，所以你听到这首歌你突然觉得句句字字都扎心，对不对？歌里有唱，如果当年换作今天，我们会不会做得好一些，可以说那是一种无限思念和遗憾的感觉。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有些人有些事你错过了就不可能有回头的机会。而这样的心态和状况，辛晓琪在这首歌里面有唱，刘若英在后来那首歌里也有唱，包括南方二重唱的有一首歌也有唱，甚至我还觉得南方的那首歌曲里面有一句歌词跟刚刚我们前面的说到的那城市的夜容易失眠的那句话也极为相似，甚至有点雷同。南方的那句歌词是，如果当初我们都懂，就不会轻易的让你远走，在多年以后蓦然回首，往事依旧，而我寂寞如昨。好好的研究一番，突然发现这两首歌的作者居然都是周志平，也难怪歌词会写成如此深情让人无限思念的状况。就来听南方的这首有一首歌。 有一首歌叫做温柔，只有那爱过的人才能听懂，它轻轻柔柔飘到心中，它最美却最难守候。有一种愁叫做寂寞，只有那爱过的人形容，它冰冰冷冷躲在心中，藏住了泪，却掩不住痛。有一个梦叫做永久，

街灯守候明天，幸福的失眠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如何想你想到聊天，如何爱你爱到终点。 像是陈奕迅所唱的那样，一个人失眠可能感觉全世界都在失眠，很可能你晚上十点就已经上床准备睡觉了，但是你的眼睛一直睁到天亮，那个过程相信各位有过失眠的朋友可能都能感同身受，相当痛苦。而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失眠，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我连续一个月不睡觉，但是白天居然还精神抖擞，感觉我自己都要成精了。张小娴说，我没有很刻意的去想念你，因为我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应该释怀，我只是在很多个小瞬间想起你，比如说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再比如这些日子我开始失眠了，然后我知道你也失眠了，只是再没有勇气去问候而已。我读完这篇文字之后，我仔细想一想，好像我要比张小娴笔下的主人公更惨一点，因为我的失眠不是因为思念一个人，不是因为爱情来得那么浪漫，我居然是因为年终岁末的那些琐事杂乱无章，只要我闭上眼睛，我立马会想到那些事情，然后那些杂乱无章的事情就会在眼前飘来飘去。我想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年底嘛，事儿多是正常，但是我们学会自我调整，学会自我放松。所以我觉得各位在忙完这阵子之后，我们可以给自己放一个假，来一个长足旅行，或许你会真正的调整好，不再失眠。各位保重，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陆先生乐队所演唱的《失眠》。 从来没有想起过，除了曾经，从来没有迟到过，除了爱情。你的诗词行诗 有诗词行不停，消失无踪影。从来没有相信过，除了你说念我，从来没有问起过，你也不说。生命中种种交织着错过，断了不断，却从未停下过。一切念念不忘的理由，主要是为了能成空欢愉的爱恋，至死不休。每个即使的夜里，清醒的人还记得失眠的时刻，脑海里的歌。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失眠。如果你也有失眠，然后也有相当不错的解决方案的话，记得 跟我一起来分享。这是来自于张学友所演唱的失眠夜。 还记得初次相约，手牵着手一起赏月，和你度过短短的一夜，盼望时间能多些，让我拥有多一个夜，让你也能够了解我的心情，内心的世界，我的感觉。总是在一个失眠的夜，我就会盼望你的出现，你有美丽温柔的双眼，我可以看见。就是在一个自然的夜，我就会对你特别思念，我愿意抛开身边所有的一切，爱你多些。相约，肩并着肩一起谈天，和你共度最美的感觉，盼望时间能慢些，让我拥有每一个夜，不管是月圆月缺，只要是有你就有一切浪漫的夜。盼望你的出现，你有美丽温柔的双眼，我可以看见。就是在一个这样的夜，我就会对你特别思念，我愿意抛开身边所有的一切，爱你多些。身边所有的一切，爱你多些，我愿意打开身边所有的一切，爱你多些。 这首失眠夜是张学友收录在当年1996年忘记你我做不到那张唱片里的音乐作品。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突然无限怀念，我开始怀念起上学时我们为了一张专辑省吃俭用，省下零用钱去新华书店的印象专柜去买磁带的那个岁月。那个时候好像一张专辑里面每一首歌曲都很精彩，而张学友的这张专辑也不例外。除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失眠夜》之外，还有很传世的《昨夜为难》《情书》《慢慢》等等精彩的音乐作品。我突然想起了那个时候我们同学间交换磁带小说看，然后那种兴奋满足的劲儿是那么的让我们觉得愉快。我突然觉得那个时代，学生时代，快乐来的就是那么简单。而现在我们失眠到底是为什么呢？我想可能还是我们要的太多，心里面装的事情太多吧，学着放空，学着忘记。当然你也可能回答我，忘记你我做不到。好，我们继续来听张学友的这首歌《忘记你我做不到》。 有爱就有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跟你的温柔比较，一切变得不重要。 分分秒秒都是煎熬。有爱就有恨，或多或少，想一次白头到老，说再见太潦草。看你头也不回地走掉，心里像火烧，分分秒秒没有你，管他艳阳高照，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要是什么不可靠，是什么让我们拥抱？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如果爱是痛苦的泥沼，让我们就有恨，或多或少，想一次白头到老，说再见太潦草。看你头也不回地走掉，心里像火烧，分分秒秒没有你，管他艳阳高照，忘记你我做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要是承诺不可靠，是什么让我们拥抱？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如果爱是痛苦的泥沼，让我承诺不可靠，是什么让我们拥抱？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如果爱是痛苦的泥沼，让我 张学友的这首《忘记你我做不到》之后，我们的节目就已经接近尾声了。可是我觉得作为一档节目，你没有办法绕开我们的主题失眠。而说到失眠，你作为一档节目，你就不能不去解决它。最近我在失眠，所以也有一些心得。首先，你要想摆脱失眠，你要有这种心理。完了以后，你又想到底是因为生理上还是因为心理上？如果是心理上，好解决，学着放下，学着放空心思，然后再上床，可能失眠就不攻自破了。如果是生理上的，我觉得你就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传统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喝一杯热牛奶啊，泡一个澡，再上床，可能就分分钟的入眠了。当然也可以喝一杯红酒，如果你酒量比较大的，也可以来白酒等等。当然不要过度的去饮酒，因为酒多了也伤身。那说到如何解决失眠，可能各位也会有心得。比如说我最近一段时间在吃褪黑素，然后有人告诉我不要 多吃，因为有依赖。那说实话，我在失眠最严重的时候，不光是褪黑素，连安眠药都吃上了。但是因为事情很多，杂乱无章，你在脑海里一直在转，所以还是没有作用。所以提醒各位，还是要学会放下。另外，我今天在微博里面还转了《北京青年报》有关于失眠的一个解决方案，它的标题是《睡眠不足的可怕后果》。然后他说，夜猫族应该注意，长期睡眠每天不足6个小时，就等于是在慢性自杀，它会导致你工作效率下降，会危害健康，还会损害皮肤，影响记忆力，引起肥胖，更为严重的就是刚刚提到的慢性自杀。熬夜的危害真的还远不止这些。那如何去摆脱失眠，快速的进入睡梦当中呢？那北京青年报在那篇微博当中有详细的一些图片的讲解，我已经转发了，你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然后就可以好好的学习一番。希望收听前的每一位都不会失眠。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苏永康的失眠。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静听夜空小雨的落寞诉出冷静啊，失眠令我内心不禁回忆，黄叶儿铺遍路旁边，夜雨像跟你泪流遍，激动啊，那日竟然冰淡说出痴心言重义，你没再到痴缠情深粉碎，落寞远飘去，悔恨已是太迟，朝夕痛心追到爱失去。失眠静听夜空风雨在云云痛哭叹息啊，失眠倦透内心一再回忆，黄叶儿车碎路旁边，伴我力失去旧情意，激动难抑，我在以前尝尽你心当初的不智，可是这夜失眠回忆起你就像再相见，纵使诀别数年只属你心真情未改变，在以前相信你心当初亦不知，可是这夜失眠回忆起你就像再相见，纵使诀别数年只属你心依然未改，这夜失眠无端亦几苦痛有一次，痛恨那日竟然冰淡说出痴心仍重现，你没再到痴缠。 银河奔流 海的梦中，你倚着一道彩虹，星辰汹涌，长发扬起南风，宛如丝丝琴弦浅浅的撩动。